嗱，請到夫子上嚟真係好啦，可以解答到好多疑問啊！ 隨便傾偈嘅，隨便傾偈。 咁啊，湛國陽以一個正常人嘅身份去問下夫子，夫子成咧話我正常，係啊，真係好正常。 好多人都正常，係有權有勢嘅人唔正常嘅啫。 嗱，我哋香港做正常人咧就係咁樣。其實香港人咧同啲伊斯蘭咧穆斯林相處到咧，根據穆斯林係200年啦， 好好噶。 OK， 咁咧就你或者冇穆斯林嘅朋友，啊，冇同佢哋傾偈，或者好少嘅交往，但係咧最普通的人在香港是不會搞人哋嗰啲宗教嘅嘢嘅，係唔會。我話俾你聽， 而且很多與人為善的，真係 與人為善。係 啊， 我哋香港人就即係啲嗰啲華人咧，係唔會搞你伊斯蘭教任何聖物，尤其清真寺，唔使你講苦講咧，啲人係唔會行埋去，知道嗰度係聖地，有啲嘢咧你係唔應該做嘅。OK， 任何成熟人，甚至係細路仔都唔會去嘅。咁點解咧？即係話警方咧就唔係第一日出嚟行嘅。OK， 嗱，我哋根據現場嘅啲新聞片睇到係好清楚咧，嗰架水炮車咧喺清真寺門口停咗先至射，仲有抵死要放藍色嘅水嘅。OK， 即係揦你身嗰啲水，仲有佢停之前咧保護佢架裝甲車先停咗，然後架水車至停。以最低嘅 common sense 話俾你聽，嗰架水炮車上邊咧係有幾個警員。是有一個指揮官的，另外所有警車都由無線電係互相聯繫，他哋一定有一個指揮的系統 command chain 喺度嘅 ，chain 喺度，因為成個指揮線嘅。我相信不是一個人負責噶啦，係咪先？呢啲咁嘅喺眾目睽睽之下，點會犯啲咁嘅錯誤？所有香港人都不會犯嘅錯誤，此其一。此其二要請教夫子就話咧，喺其實。陳同佳案已經係纏繞咗一段日子㗎啦，港府冇可能係冇 well prepare 陳同佳放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台灣會出啲咩招？另外，中共方面由中聯辦至到港澳辦、國台辦、外交部，上到去楊潔篪，甚至韓正，應該有一套 plan A、plan B、plan C 擺喺度㗎啦。即係以中共泱泱大國嚇，咁多小組養咁多人喺上邊咧，北京以至到嚟香港，冇理由係唔 well prepare 呢件事嘅。喺兩件事其實睇到乜嘢咧？係咪一種極左勢力籠罩住整個中國，而人人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寧左就勿右，包括差人，包括呢個林鄭政府，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咧？ 嗱，首先你話講清真寺嗰日噴藍色水劑， 係 我冇辦法知道個具體內容。 啊，我都係 common sense 啊， 點解？ 我肉眼睇㗎咋。 因為點解咧？我覺得而家件事出咗嚟之後啦，警方嘅前線人員佢嘅解讀，佢叫做別無選擇， 係 即係佢覺得佢應該咁做嘅。嗱，咁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咁就再去睇更加多嘅材料先啦。可能佢當時嘅指揮官或者負責禁制嗰啲人咧，佢可能仲睇到其他嘢咧，我唔知。咁但係總之呢一個嚟講咧，我成日講呢啲嚟講咧，你動機唔係一個主要嘅決定因素，你嘅效果先至決定因素， 係 係嘛？嗱，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你睇下撲火撲唔撲得成功啦，係嘛？咁按而家嘅情況咧，我覺得無論北京也好，港府也好咧，係好需要。從他們的角度是很需要以至很依賴這個警隊的，因為這個是眼前現實的問題。如果警隊都不撐，或者真覺得你這個政府是不值得撐的，那就倒台了，這個呢是太過眼前是天方夜譚的，我只不過從一個很現實的角度來看，是吧？好了，至於你說第二個，喂，陳同佳案， 是啊， 個 纏繞了很久了， 所謂要做足準備，為什麼港府現在出現了這麼多，不單止是起步脫腳，還是一撲一碌的，走一步就跌一步的，為什麼這 樣？為什麼經常出錯的？ 不是 well prepared 的？ 是的， 我的解讀，即是我的，即是判斷啦嚇，我就話你俾佢幾多少時間去準備，佢都一定準備得唔好嘅。所以唔係 well 唔 well prepare 嘅問題啊，你俾時間佢都 prepare 得唔好嘅。 咁中共有冇聖旨俾佢咧？ 因為呢個係一定有係個質嘅問題嘛，係嘛？你話好似係咪國內有冇指示俾佢咧？你而家睇到 到而家國內嘅特點咧，係叫做進可攻退可守。 嗯， 咩叫進可攻退可守呢？就係、是、話第一個 P 係國內嘅， 嗯， 個目標，但係點做係你嘅。 嗯、 你做得好是你應份的、 嗯、 做得不好你隻鑊是你孭的、 嗯、 所以北京一定是切割了的嘛。你看看劉曉明對 BBC 即是中國駐英大使、 嗯、 對 BBC 說了一句林鄭自己搞的不關中央事、啊嗯樣是嗯、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來說就不斷在批評、就是、中央說的說話在海外 有作用、 嗯、 那你叫林鄭怎麼做、 嗯、 是吧好了咁你話喂，港府冇準備或者準備得唔好、 嗯？ 喂，國內對香港問題、對香港涉外嘅問題、 嗯， 對台灣問題應該有一大批智囊啦啩，係、嗯、嘛、啊、好，我想像地， 嗯、 想像下，假如有好多呢啲智囊，佢、 嗯、 提咗好多嘅意見， 嗯 跟住嘔心瀝血，中間兩個字唔見咗嘅，嘔、 嗯、 血， 嗯、 即係話你啲意見提咗你都唔聽嘅、 嗯， 喂提提下就唔提噶啦。仲有、哦嗯、提提下之後，我點知道你會唔會用反面嘅嘢嚟睇我啲嘢啊？係、 嗯、 嘛？如果上邊又有唔同嘅意見嘅時候嚟講咧，又會唔會我無端端提咗又唔啱你而家主流意見嘅時候，我無端端俾人整噶？ 嗯、 所以而家究竟嘅體制內有幾多少人係會真正提咗官方決策以外嘅意見呢、 嗯、 我相信有， 嗯、 但係我亦都相信係起唔到作用。 嗯， 咁於是咪出現而家咁嘅局面咯。 嗯， 你係咁啊，你玩曬佢咯。 嗯， 你覺得你啱啊嘛？樣樣嘢我聽你嘅。 嗯， 我唔會有咩話。咁港府又係咁，上面啲人又係咁，因為。大家你睇到機制，即使個決策錯咗，個鑊都唔係上面孭噶嘛，個鑊係香港孭噶嘛。嗱、 嗯， 陳同佳 真係咁， 係啊， 真係咁。 因為點解咧？ 中聯辦同埋港澳辦唔使孭。 唔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要講嘅一樣嘢、嗯，一定唔係大老細孭嘅。 嗯， 你中間嗰啲，你即使你話中層啊，有咩影響啫？ 嗯。 從中層的角度，我亦都唔知道佢邊啲人提咗咩意見。 嗯、 但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而家個氣氛，因為個氣氛係做到係有意見都唔想提啊嘛。咁、 嗯、 然之後先至保護到自己啊嘛。如果係開放嘅時候，大家驚乜提意見啫？提咗意見之後，唔會有罪加於自己身上嘅。 嗯， 咁而家咪造成而家。港府你話喂死啦！我六神無主嘅喎、 嗯， 我動接得救嘅喎，咁、 嗯、 然之後上邊點啊？上邊話喂係你自己決定嘅喎、 嗯， 我俾咗個目標你嘅啫喎，個 purpose，、 嗯、 中間個 process 係你嘅，咁、 嗯、 你仲問我搞出個大頭髮係你咩嘅啫嘛？係、 嗯、 嘛？ 但阿夫子嗱呢單嘢繼續拖落去咧，對香港選情對台灣選情咧、啊，蔡英文啊恨得你繼續拖落去啦嚇、啊，對佢選情係有幫助啦嚇。咁、但係。香港方面下個月24日就是區議會選舉了。我真的覺得即係咁樣拖落去咧，對佢係冇益嘅喎。 我成日覺得大家咧睇呢啲嘢睇得太重要了、我呢句不是反話嚟嘅、我只不過相對而言嘅啫、 嗯。 當然區議會寸土必爭， 係 爭到有幾多係會影響到未來特首。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嘅構成嘅，從呢個我稱之為戰術上邊、 嗯， 我哋一定要重視。 嗯、 但係從戰即係、就是、戰略環境啊， 嗯、 我之所以話大家睇得太重咧、嗯，就話大家冇留意到官方可以做好多好契弟嘅嘢， 包括取消選舉嘛， 係咪啊？嗱、 啊、 咁所以我就 佢夠唔夠僵？你覺得佢夠唔夠僵？ 我就話啦。即係大家要作一啲好冇可能嘅準備， 嚇冇可能嘅準備， 冇可能嘅準備， 即係 prepare for the worst。 係啦， 係啦，即係 咁 最作最壞嘅打算。 當然啦，如果官方係用到咁嘅時候嚟講咧，佢都要付出好多代價。但係記唔記得國內有一句説話？佢話不惜代價， 係 不計成本， 係 咁即係話佢已經。 即使你香港爛曬啊， 攬炒，其實中共想搞攬炒。 攬炒唔係我哋啊，係攬炒係一啲極左嘅人啊， 係 係嘛？咁所以我就話，我必須要再澄清，我對於某啲嘅問題嚟講咧，我會從一個宏觀嘅、從微觀嘅兩個角度去睇嘅。微觀我哋一定重視嘅， 係 宏觀咧，你就要睇到。是啊，有些人爭取，或者即係有些人覺得啊，我哋爭取咗咁耐都冇用，輸啦。我又唔係咁睇嘅喎，我就覺得一定有微觀嘅積累，然之後推動質變嘅喎。好啦，你話係咪真係咁緊要咧？攞到幾多個位啊？啊，即使我影響到嗰個特首嘅選委會啦，係咪改變到現實咧？又未必嘅喎。嗱，所以兩者係交集去分析嘅，就唔好單單睇見我講一個角度咧。就否定其他角度， 我即係綜合你講嘅嘢三個字咧，睇開啲。即係睇開啲。 我 而家黃之峰唔知又咪都集， 或者咁啦，我接受啦，我接受啦。咁但係睇開啲呢個詞咧，有啲人就話：，好似又唔係好積極喎咁樣。咁一句説話都好多有唔同人嘅意見、唔同嘅角度噶嘛嚇。咁我又覺得咧就係好。如果你話啊喺一啲問題上邊，我唔會咁強求，然之後我係唔單止爭朝夕，我係爭春秋嘅。從咁個角度，我咪睇開啲咯。 啊，嗱，夫子啊， 好多嘢我睇到緊嘅喎。 啊，你話頭先嘅極左派想攬炒啊嘛，但係呢樣嘢咧就你睇下習近平主席點樣去判斷啦。嗱，講就好聽嚇，即係講佢嗰啲佢哋嗰啲説文宣啊，大陸文宣啊，講到好盡嘅。實際上咧，中共係有務實一面，尤其是對香港問題咧，由於七成嘅上市公司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民，即係民企好、國企好、央企好啊。如果香港你要攬炒香港，令到個股市大崩潰、經濟大崩潰，中共一定係其中一個受害人。OK， 而且係大輸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怎麼應付呢？四中全會下個星期開了，最主要現在討論就是中美關係，包括中國中美貿易戰，跟著呢就是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第三就是香港，第四就是台灣等問題。 這個是一個是很大的問題來的，因為為什麼呢？ 你行極左你自己玩殘自己， 因為為什麼呢？大家就會從正常人的角度，你一定看到這個 scenario 的，但是我都說有權有勢的人是不正常的了。 Okay. 他們呢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的。 不正常，大家聽著。 他們的角度，我不贊成他們的角度，但我又要講他們的思維方法，然後大家就知己知彼了。他們怎麼看的呢？就說即使我是這樣受到傷害，但是我承受得起，喂，我哋覺得承受係唔需要承受啊嘛！你明知錯嘅，明知死路一條，你唔好撞埋佢啦。但係有權有勢嘅人咧，佢話我承受得起。你估我會死啊？因為中國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嘛。佢可以將所有壓力係轉嫁全民承受啊嘛。好啦，四中全會佢而家公布出嚟嘅就係、是、啊，講點樣佢係落實社會主義。係 啦， 係 啦。 跟住講執政能力啊嘛， 我專登唔講第一樣嘢啊，因為太過廢啊。 執政能力啊，執政能力就係話我共產黨我點樣控制局面？ 係 簡單嚟講啦，佢面對咁嘅困難，佢知道會傷嘅，但佢覺得保護政權係比我受傷更緊要，我唔死，我寧可傷。嗱呢個就係佢嘅思維啦，係嘛？嗱咁所以跟住咧，佢講嘅執政能力，簡單啲嚟講啦。未來就話經濟上面咧，佢會盡量放開，因為經濟唔好，佢都死，跟住官逼民反，雖然而家咧民間去推翻官方嗰個嘅可能性咧係低好多，因為以前咧官有刀槍劍戟，民間有鋤頭，那個力量差距不是那麼大。而家民間有手槍，假如有手槍，官方的飛機大炮，你不成比例的。 仲有啊，人面辨識技術啊，大佬，你想 成比例的而家，大家不要咁輕易就話我同你死過啦，不符合策略噶。我成日講政治要講智慧噶，係嘛？好啦，去到咁嘅時候咧，官方咪放屁咯。官方攬炒的代價他付得起，他承受得起，民間攬炒的代價呢是付不起。大家記不記得 王振民以前香港中聯辦嗰個嘅法律部部長， 係 清華大學嘅，佢講過一句説話嘛，就話如果攬炒咧，香港你付唔起㗎，承受唔起㗎，中央承受得起。 要回來講，中央承受得起不等於中國人民承受得起。 他不理你、啊、 今天的中國人民 不是40年前中國人民、 啊、不是放在眼前、 okay? 你現在誰推得回共產黨、啊、那 當然不可以啦、 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是說你這些道理不 對， 而是中國共產黨不是這樣想問題的、 okay? 他寧可鄧小平想我寧願殺200,000人、我換20年和平，他的思維是歪到這樣的嘛、我只是從那個策略上來講，就是說雞蛋撞高牆、是啊，理論上我有志氣、但是你幾多萬隻雞蛋都撞不冧個高牆啦、我經常說、面對高牆我們不是怕他的、國內民間以至國內那班、知識分子怎麼想呢、我見到高牆我第一樣嘢諗嘅，我梗係諗辦法爬過佢啦嘛。我點會諗住拆佢嘅啫？我爬咗佢嘅，我目的就達到啦嘛。我爬唔到，我咪繞過佢咯。我使乜拆冧你啫？你根本阻我唔到。呢啲咪就係講個策略咯，講個智慧。嗱，而家香港人要點咧？我三句説話：存在就是勝利。唔好咁容易甩皮甩骨，包括後生仔。真係㗎，你好多時候你有一腔熱血，但係你要保護自己。存在就是勝利，堅持就是勝利，這個堅持不一定是勇武的堅持，和理非仍然是要互相配合的，尤其是現在你不要受之以病，你搞那些私了、等等是不對的、因為你是容易跌落到別人的陷阱裡、你也都於你不合，不可以以泄憤為名的、第三剛才說過這個存在就是勝利，堅持就是勝利，第三就是策略就是勝利。 怎麼策略法呢？ 很多的，我 講三個小時我都講不 完。 okay. 如果是這樣來講，總之大家你自己多去想想策略先、你說我講完給你聽，你覺得不是策略的你都不會接受的、總之你從這個思維你再去想、你一定想得到你的策略怎樣不要傷身、是吧？咁呢樣嘢就最基本㗎啦嘛，咁、我再講好多策略，我都可以講，我從我嘅角度，我睇到你大家話覺得和理非而家好多人覺得冇用，但係你有冇發覺啊？和理非所推動嘅長期作用、積累性嘅作用咧，一定有嘅喎。咁我亦都唔排除你係有策略嘅勇武，我講係策略嘅。咁你話咩叫有策略咁樣？咁我就係因為策略，所以我先唔講啫嘛。 O K， 係咪啊？ 但係奉勸大家咧，就係唔好去攻擊中銀系統。我再講一次。 總之暴力咧， 唔啱嘅，唔啱嘅。 冇底線嘅暴力咧，我都反對嘅。 好，好嗱，而家剩翻時間唔係好多，夫子，問多你一條問題。喺歷史上咧。政客出賣軍人咧，係家常便飯。 係、 中國最出名的 軍人同樣可以出賣政客嘅咋 ？OK， 夠姜咪得咯。OK， 係啊。 嗱，中國最出名的岳飛啦，咁啊，法國咧就係出賣咗阿爾及利亞嘅法軍。OK， 而最新嘅咧就係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咧出賣咗佢嘅私人衛隊之類嘅嚇、殺呢個土耳其嘅殺佢沙地嘅記者嘅。咁呢樣嘢其實會唔會發生喺香港身上咧？ 我不知道啊！ 啊，翻啫，嗱，而家啲差人咁高調，甚至咧話要申請呢個法庭禁制令，唔准人哋睇呢個選民登記冊。OK， 呢個林志偉呢、這個警察員助級協會個啊，即係頭頭。 我就點睇咧？我就睇法庭個判斷。 係。 咁而家咧，法庭有法庭嘅角度。 係。 申請人即係員助級。 係。 嗰、那個人士。佢有佢嘅角度。好啦。我睇呢啲嘢嚟講咧，我係睇一個長期嘅戰略嘅，長期嘅戰略就係、是、因為佢有公權力，咁跟住咧個法院通過咗，但係有公權力嘅人，佢自己私下可以唔理你啲法院嘅喎。如果佢要去起人哋或者泛民啊黃絲嘅底，佢又做到嘅喎，係嘛？嗱，所以去到呢一個情況嚟講咧，更加就要講 互動的策略了。互動的策略就是說你現在好像、他在這方面成功、你就可以同樣將這些東西來說揭出來，以至在國際上 你就是一個更大的範圍、爭取國際的同情來制約在香港的破壞兩制、你都是一個即是策略來的嘛、個陣地不單止在香港的，是吧、 今次這個反送中運動以至到現在呢是這個逆權運動，因為是全世界，是今次是全世界的， 不是香港主動去擴展的、不要中、大陸或者中極左那些人的招、不是香港主動的，是你官方、是胡亂施政，亦都傷害了外國人的利益，因為你的送中條例呢 是傷害外國人的嘛、你是無端端將香港放在一個國際鬥爭的平台、然後你傷害人的利益，而引致全世界、在香港有利益的人都關心你、是你自己即是怎麼說，是引頸就綠、作茧自綁、就不是香港人主動 去揭出來的。去到這個位置呢就互借東風了，我經常說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嘛、我何時有叫人去、將香港問題國際化、是官方你去國際化嘛，我樣樣東西我都即是站得住腳的、跟著你說警方這樣，我都說我從你見我之後說這樣，我也都理解警方尤其是前線人員某一些角度的嘛、是吧，只要你按照你的指引來做事、現在問題就是有個別的人士不按照指引來做事嘛，是令到民怨增加嘛、 這些來說呢，他忽略了呢在現在這個社會呢，每一次你警方行動呢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都有數可能有幾十甚至成百幾個鏡頭拍住的、這差人呢就其實呢是應該 behave yourself。 我是分到即盡量分清楚的，是就是說你哪些是按規定或者指引來執法的警務人員，現在大家會有很多的鏡頭看著的， 是 有些呢我看到的、有一些呢就是說、哎不要了，到此為止了、是喝住自己的同袍的， 是 我覺得 我會尊重他這種這樣的、有限度也都是按規矩來執法、你現在那些就是過曬籠那些、 專班你的頭 全部是有公眾看到的、 還有一件事是很殘忍、不被人家叫自己的名字出來、 我覺得這些 變成是大失蹤， 你就是要官方的高層， 是 你就要釐清這些界線了， 是權利的嘛，你有權鎮壓 我也有我的人權叫自己的名字出來， 我不會刻意去詆毀警方、我也都不會刻意去維護警方的濫權， 是 吧，那你這些來說你就是要既有具體事件的判斷也都有政策性的判斷，歸根結底呢就是政府你的高層由林鄭開始、到決策官員、你自己本身那個的做法能不能夠給人一個公正的感覺嘛、現在是你不能夠給人公正的感覺， 那 你就累到 全個社會都是這樣，你們這些你不引咎辭職、我們經常說北京、你不要要這些累人累物的人、 這樣 OK 現在他、我看他不想走，他又說我想走、他猛說他想辭職不可以、今晚呢本來想找你傾多啲啦，但係你即係而家節目時間差唔多，仲有呢而家香港係實行緊呢係一個有實無名變相緊嘅我哋叫做戒嚴。OK， 真正戒嚴佢唔夠膽嚟㗎啦。 咁用即係 地鐵嘅局限呢節目都係受到局限嘅。好，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再見。 拜拜。